凌晨一点，而家由邓清伦报告新闻。渔护署发现元朗八乡一个鸡场有超过160只鸡异常死亡，并且在四个鸡只样本发现感染禽流感病毒。渔护署已经将鸡场隔离，并禁止出售余下的50000只鸡。渔护署强调，并没有发现余下鸡只受到感染，署方会密切监察情况。这个鸡场上个月20号出售的最后一批鸡只，当日已经通过血液测试。警方打击荃湾区售卖色情光碟活动，突击搜查力生广场内15间店铺，检获8700只色情光碟，总值超过300000。警方拘捕了两名60几岁的男子，他们准以10000元保释，本月14号翻警署报道。天文台话，市区清晨的气温会降至8度，新界会再低几度。随着北风的持续，未来两日仍然寒冷，预计到星期四至星期五气温先至回升。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了12个临时避寒中心，俾有需要市民入住，暂时有接近280人入住。广西桂林市遭遇到十年不遇的大雪，桂林作城的气温骤降，有10个县落雪，积雪最厚的地方超过10厘米。重要的旅游路线桂林至阳朔漓江航道继续通航，未受雨雪影响。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桂林这两日的气温会维持在零度。广西北部20多个县市昨日亦都有落雪。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今日到澳门访问四日。李瑞环是应澳门特区政府邀请到访，亦都是澳门成为特区后他首次到访。李瑞环将会同澳门行政长官何厚华和各主要官员会面，他又会出席澳门区政协的座谈会。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张炎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主张。张炎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特别理事会通过朝鲜核问题决议后，进一步说明中国的立场。他表示，中国希望问题能以对话方式尽快得到妥善解决。国际原子能机构特别理事会昨日通过的决议，呼吁朝鲜立即同机构全面合作，允许机构在平壤核设施重新安置监察设备，同埋包括核查人员重返朝鲜。天气方面，天文台话，冬季季候风昨日为华南地区带来了寒冷的天气。本港方面，昨日天阴有雨，日间气温显著下降，市区气温降到9度左右，而新界地区更低至约6度。预料寒冷的天气今日会继续影响华南地区。天气预测是天阴，初时有雨，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为8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稍后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13度，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天气寒冷，请注意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温度是11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呢度系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发表咗一份名为《提升香港语文水平行动方案》嘅咨询文件，就本港未来嘅语文教育政策同埋措施征询公众意见。咨询文件可以向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喺语常会网页3w.language-education.com 下载。欢迎你喺今年1月30日或之前，用书面向语常会办事处提出意见。查询电话系21867191。 劳工处在今年1月再度推出展翅计划，为离校青年提供多元化免费的职前训练和工作实习机会。计划会在1月11号至20号接受报名，劳工处会举办课程展览职场招生。想知道展翅计划和展览详情，请致电2835-2188或者浏览 www.yptp.com.hk。 第25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受欢迎男歌手最后五强，

会选择 C。 Thank you。 好，一点十分，你继续夜妈妈夜爸爸，今晚有 Jason 啦，有啊云海同埋有彭程啦吓，会收到有听众嘅一个 fax 啊，咁佢话啦，大家好啊吓，啱听咗咧，你哋喺讨论咧复制人嘅事件咧，有个问题咧就想问噶，既然咧有咁多国家咧系立例禁止复制人嘅发展啦，或者系发生啦，咁我好想知道啦，究竟佢做一个复制人，甚至咧系点样嘅复制技术，系咪好平嘅咧？佢哋嘅研究资金喺边度攞嚟嘅咧？会不会有啲咩嘅组织或者科学家自己集资嚟到研究嘅咧？ 第一样嘢就系咧，全球都唔系太多，都唔系太多国家立咗法咋。我觉得呢样嘢真系要大家 都廿几个国家立， 好少嘅就系联合国嗰个都未立，所以大家快啲，唔该快啲， 快极都要去三楼攞张 form 开个会啦，大佬。 同埋联合国立嗰个法咧，真系唔该堵塞嗰个漏洞，即系话你唔系联合国会员都好。你係應該將嗰、那個即係個概念應該係個地球咯，即係你喺地球每一個角落，理得你喺呢個海上邊定喺個沙漠中間咧，都係犯法咯。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太多漏洞啦。因為你諗下嗰啲微型國家，全世界總共有一百二十幾個。咁我其實喺一個微型國家度做， 其實你係咪夠錢買一個島，你就可以話係一個微型國家 咧？冇錯冇錯，因為咧其實咧， 你要簽 visa 嚟我個島啊？ 係得，真係得，因為其實咧而家 寄信俾我， 國家攞嚟逃税嘅喎，可能分分鐘係就係俾， 甚至直情你一個犯罪分子買個島做島主得添，即係當然啦，即係希望你。即係你要有一個好識得去點樣去運用嗰個概念去做到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島主啦。 自己有個國家， 好巴閉啊！ 咁 我送本 passport 俾你啊，雲海。 你唔使啦，你知唔知香港有好？我應該咁講，香港有好多好多個居民啊，唔好話我篤爆佢哋啊！香港有好多好多。 直情係篤爆佢哋啦！你咩唔好話？ 點啊點啊點啊點啊！ 香港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個居民咧，係喺澳洲一個微型國裏邊咧，即係澳洲裏邊有一個微型國嘅嚇。咁咧，係香港係啦，咁咧佢香港其中一個最大嘅買嗰個當地 passport 嘅地方，香港係第一 number one 嚇，已經買嘅， 即係佢係賣 passport。當年九七年嘅， 前後都有，而家都仲有，係你甚至可以買領事權添， 係嘛？咁幾錢個 passport 啊？ 唔貴，佢都係講緊幾百蚊一個啫嘛。 嚇？ 係啊。 几百蚊咪港纸、澳币先， 就算咩纸都冇问题啦， 系嘛？几多蚊美金啦？你如果想做领事，可以几千蚊美金做到。 哇，几千蚊可以做领事啦？ 但领事，但你嗰个国家得三个人。 系啦，我系领事咁样数。 唔系，咁嗰个国家系喺澳洲嘅沙漠，你系要一定经过澳洲嘅政府先入到去咯。 咁即系冇用啦，都。 即系其实原则上你可以当系玩，原则上吓。 原则上玩， 即系大 富翁 啊！ 唔系，即系其实呢个我嘅定义，即系话如果第时联合国真系要立啲例咧，真系唔该唔好。讲国家咯，即系地球啦，唔该吓，即系唔好再咁样。 On the surface of the planet， 系啦，冇错， 地球嘅表面上， 或者系 除非你入地底咧， 或者你牵涉到人类活动范围内，已经应该咁讲吓。如果我定嘅，即系我定嘅 法例要写得好清楚。 系啊，即系如果有人可能你可能 ，for example， 日本政府可能派个人上国际太空站里边整个复制基因。咁你牽涉唔到咯，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 都幾麻煩啊。 係噶， 要 book 翻架穿梭機，運佢上去，整完之後長大滾翻落嚟。 唔係，或者佢裏面做一啲實驗，可能做完之後消滅嘅，咁又係好唔道德咁。 即係總之有人類存在嘅地方 空間係都唔應該做呢 樣。 喂，咁但係咪有少少自相矛盾啊？嗱，既然咧，如果大家話要立例就喺地球上面就唔容許有任何複製人嘅生存，咁但係你咧又可以俾啲科學家或者啲組織容許佢哋做一個複製技術。 系啊， 而你又唔俾佢生喎。 唔系，所以而家咪上个礼拜我都讲咧，其实而家所有嘅科学家而家反对紧复制人咧，其实都系五十步笑百步嘅，因为咧而家好多科学家都做紧一啲叫复制人类胚胎啊嘛。佢哋将复制人类胚胎作为实验用途，同呢个我复制人类作为即系个生产用途咧，系佢哋当系两回事嚟噶。即系当然喺我眼中，我觉得系一回事咯，系咪？但系喺科学家眼中系两回事。 胚胎会大噶嘛？ 唔系，佢哋系只可能容许个胚胎生到三个月就会消灭佢。 唉， 吓 咁咪仲衰？ 即系啱啱喺佢未 系啦，冇错冇错。系，但系而家呢样嘢已经系全球个个都做紧噶啦。所以而家讲紧反对复制人，只不过系反对呢个复制人长大啫。 嗯， 所以呢个一个已经其实系悲剧嚟嘅。我哋而家呢个社会已经做紧，不过我哋系唔想俾佢出世啫嘛。 不过头先你喺新闻之前讲，我都几悲剧。 嗯， 嗰個頭嗰樣嘢，係因為咧，其實咧，如果大家琴日有留心嚇、啊、明珠台， 冇啊，睇唔到啊。 佢其實咧都好，佢好 播喂，唔該， 唔係佢唔會嘅，佢特登揀到半夜深夜咧，等到啲人即係唔好走法律，即係走一啲法律啦，唔想嘢咁多人有恐慌咧，就係講咗個科學家講翻佢嗰陣時點樣令到嗰、那個切咗個馬騮頭落嚟。咁之後咧，即刻咧將嗰個所謂嘅嗰啲叫咩？嗰啲叫做神經系統咧，駁落去啲電源度，將啲血管咧駁落嗰啲管度，一路等佢咧自己再運行，等佢再喺度即係喐啊！咁後來即係佢一路講個過程嘅啫，我喺度諗，呢啲實驗講啊講咗好多呢啲嘅啦，但係從來都冇乜片段睇到嘅。咁琴日竟然嚇好嘢， 去片啦， 去片，佢睇到直情嗰只馬騮咧，個頭係得個頭嘅咋嚇，下邊係啲管同埋嗰啲電線嚟嘅。而嗰隻馬騮仲要係個眼係開住喺度眨緊咧，個口一路喺度擘下擘下啦。而最恐怖係每一唞一下氣咧，因為佢即係駁咗啲氣管落去啦。佢每唞一下氣咧，個鼻孔裏邊係流血嘅。 哎呀！ 真係恐怖， 好陰功， 好陰功。即係你見到真係覺得哇！即係佢仲要講到，即係佢仲要講到好驕傲， 偉大咁， 好偉大地話：，哎，佢竟然可以我哋斬咗個頭落嚟，佢哋冇即時死亡。佢形容佢哋嘅嗰個助手咧，甚至爭啲俾嗰個馬騮咬斷隻手指。 哇！咁同折磨有咩分別啫？咁 係啊，真係冇分別。而呢啲就係而家講緊係差唔多六七年前做嘅實驗嚟㗎。呢個係個馬騮頭切咗之後，佢哋話最長佢哋嘅記錄係咧，而家嗰個馬騮即係當日切咗影住個片嗰只馬騮咧，係差唔多留咗兩日半先死。 哇！ 即係頭啊，淨係個頭喺度，即係唔知做乜，即係其實係個腦喺度生存緊咯。 哇！好 又明知係啲人喺度即係。个身就冇咗啦，明知人系同佢做紧实 验，咁啊，即系第时啲人去俾啲外星人，可能咁整你咯。 如果咁啊，真系大镬啦，即系都唔知点算，死又唔系，唔死又唔系咯，呢啲咁嘅。 得翻个头仲惨过嗰啲慈禧嗰啲塞你个樽，大佬。 即系过之而无不及。 系啊，但系谂唔到佢真系播嗰段片咯，即系我见到，哇，我觉得呢只马骝真系太可怕啦，即系点解人就可以 惨啊？我觉得就系话太惨啊，真系。 即系人点可以做啲咁嘅嘢？ 冇一样生物系。deserve 即 係 咁樣去， 之後佢仲形容就話佢哋後來嗰啲實驗就係想咧，即係佢哋冇講到佢哋成功到唔成功啦，即 係 可能 目的 係 咩？ 佢哋就係講緊啦，就話咧第時咧希望再做啲實驗咧，就係將個馬騮頭放落啲人嘅屍體啊，將啲人嘅頭放落啲即係個人可能個身體器官壞咗，將個頭斬落嚟就放喺另一個人即係屍體度再生存啊咁樣。 哇！ 即係我完全覺得哇，大佬真係做緊乜嘢啊？咁但係佢就冇講到呢啲成功。 即 係 如果你話我沒有六尺高咁唔緊要啦，咁啊將個頭移出嚟擺喺個六尺。 系啊，即系我真系觉得佢哋唔知系谂紧乜嘢，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咯？咁之后咧，即系我觉得如果系咁嘅情况嘅话咧，系都某个程度上都表现到其实可能人都有个想不死嘅感觉咯。 即系生存都系为咗揾呢个长命嘅仙丹， 系 一个妙方， 可能只不过系转咗形式啫。 冇错。甚至可能就算而家講嗰個雷雨運動嗰、那個空尼而家咁爭議性大啊、 嗯， 其實喺坊間有一間即係唔有一間公司，有一啲嘅技術公司咧，其實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啲人冇反對過嘅喎，全球已經係差不多運行咗十五年到啦，咁係咧全球得三間嘅啫，就係叫急凍公司，咁係運行緊嘅啦。最大間嘅就係喺呢個亞利桑那州，美國亞利桑那州，另外一間係英國嘅倫敦南部，另外一間第三間喺邊度我完全唔知道。咁就係俾啲人去俾錢。即係你在生之前就俾錢嘅啦，就係如果死咗嘅時候咧，你可以切咗個頭落嚟，係真事嚟嘅喎。而家每日都有人咁去申請嘅喎、切咗個頭落嚟之後咧，佢擺喺一啲嘅急凍嗰啲箱度，即係佢哋應該形容係嗰啲叫做液輕嘅狀態嘅。極凍嘅狀態擺咗落去之後咧 ，liquid nitrogen 嗰啲咁嘅， 佢又唔係 nitrogen 喎，佢唔知點啦嚇。總之就擺咗落去之後封住，包住你個頭，但係佢切咗個喎，即係你死咗之後佢切咗你個頭，身就抌咗噶啦。咁就將個你個頭包住咗紙之後咧，就擺咗個白色嘅桶度封埋佢，咁之後咧就塞落啲櫃度，咁等到咧希望有一日，即係佢係講到話希望有一日個時代去到好進步，可以將你所有嘅皮下即係你個頭以下嘅組織壁嘅時候咧，就等佢再重新咁， 即係 restart 翻你個腦， 冇錯啦。 咁咪醫不正身啦， 再 boot 機 係啦，冇錯啦。咁有啲有錢啲嘅咧，即係供得多啲嘅咧，就唔淨係到個頭咯，就成個身都急。 你話佢美國佬發明嗰啲嘢，佢會揾啲錢幾多傻仔會？ 係，但係唔係喎，即係而家美國英國 好多傻仔， 係啊， 係好多人供緊錢㗎，係做緊呢樣嘢嘅。但 係佢根本就班傻仔係俾錢，冇咯，斬咗個頭落嚟輸咗佢咯。 係啊，即係你做其實呢樣嘢都幾比較驚。 你都冇諗過。可能你一百年之后，你都唔知嗰个世界系点，你适应到嗰个生活咩？ 啱啦， 可能你仲痛苦啦。 系， 唉。 真系惨！ 呢个世界有好多人做紧好多匪夷所思嘅嘢。 系啊，公愤会先啦。 台北市的街头越晚就越寂寞，你站在公车站牌下喝台湾啤酒，胡子也没有刮，像一个大傻瓜。我问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讲，一定是你的他。有没有打电话？可能跟别的猪头在床上脱光光。任何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去想，要有心理准备，不然你会把他杀。同样的问题又不止一次。Oh no, oh no, oh no。街上的马子，快点下手吧。Oh yeah, oh yeah, oh yeah。我相信。不要再做梦，忘记他。虽然他的身材很棒，陷阱不会让你看到。你的每一步要小心，别把自己当作精神。我相信你是男子汉，擦干你的泪，不要哭。我们身世差别很大，爱情来无影去无踪，就像一阵风，看不到。别再当傻瓜。站牌下喝台湾啤酒，胡子也没有刮，像一个大傻瓜。我问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讲，一定是你的他。有没有打电话？可能跟别的猪头在床上脱光光。任何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去想，要有心理准备，不然你会把他杀。同样的问题又不止一次。 张震岳歌名叫做《男子汉》，广东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咧系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系约为八度嘅新界，你就知啦，系嘛？日间咧稍后天色会明朗啦，最高气温约为13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咧间中吹强风。星期三早上系会非常之寒冷嘅。 嗯，室外气温而家系11度啊，相对湿度系90%，又湿又冻嘅晚上啊，所以咧寒冷天气警告咧亦都已经发出咗啦。 係啊，即刻要回應翻頭先嗰個 okay, 個 fax 咧。頭先唔記得答佢話係咪好平咧？但坊間而家講嘅都好貴咯，幾十萬美金一次，係咪先？ 哇，幾十萬美金 一次？係啊， 一啲都唔平啦，真係。 除非你有所謂 啦， 嚇！除非你有志願又做實驗啦，係喎。唔係，即除非你係志願軍啊，又想俾人做下實驗咁，嗰啲可能就另計咯。但而家個問題就係希望唔好做呢啲嘢咯，根本就係。 唔好搞啲咩啦！ 唔好搞啲嘢，真係。 無論我都啲科學家啦。 不過會唔會係我哋搜救其實應該係搞呢啲嘢咧？應該。 其實咧個問題係咁嘅， 唔係應該搞呢啲嘢嘅。 唔係個問題係咁啊，其實個問題就係咧，其實一定會搞到噶啦。不過而家問題就係趁而家大家搞緊嘅時候咧，其實而家大家咁即係全球嘅討論焦點，其實根本就係想定立一個道德標準啫。 嗯， 因為如果你而家都唔定嘅話咧，第時做咗就定唔到噶啦。即系而家系未来一定会做到噶啦、 嗯， 未来亦都一定有人做，即系正如1978年， 未来一定有啲人行街， 一定有噶啦、嗯，正如1978年嗰阵时，啲人反对试管婴儿一样，反对冇用噶，即系一定，因为科学系一路去嘅，咁科学系每一年嘅科学都会违背一啲嘅道德标准嘅，咁呢个系历史嚟噶啦，咁而家你一去到呢个位，其实大家唔系要去。即係大家其實個反對聲音咧，只不過係一個推動力去制定法律咯，係啊，一定會出現㗎啦呢啲嘢。即係可能你頭先講得啱嘅，二十年後可能就已經有全球有好多個係複製人，你都唔知嘅。 呢、這個世界係變咗 copy and paste 喎。 係啊，但係咁樣係恐怖咯， 真係 唔應該係咁咯，我覺得。所以呢個技術喺五年前再俾人笑嘅時候，而家已經係個恐怖現實。 真係唔好笑啊！咁、我哋就睇下，希望啲法例快啲立好。 希望就係 咁，啲科學家就唔會理你噶啦，就一定會堅而不捨咁去研究噶啦。 唉，所以我咪話，一係就監管佢哋咯，即係好似嚇咩咩規範化咁咧。 咁而家我哋即係而家你話，而家科技呢個複製技術已經係 OK 咗啦。咁其實仲有啲咩嶄新嘅科技係？ 其實頭先想講嘅咧，頭先咪喺係咪前咪後唔記得咗啦。咁、即係講翻而家咪波斯喂，即係伊拉克嗰邊即係準備又好似打啦，應該都打噶啦。咁北韓嗰邊又咁嚴峻嘅局面咧。咁、其實如果你講到，如果等頭先咪講啊，記得啦，頭先咪問到，如果北韓真係同美國宣戰咁樣，美國點同佢打得咁遠係咪先？咁其實你美國咧，佢啲科技咧，嗱講真，佢啲科技其實咧真係遠遠拋離嘅， 拋離佢而家我諗全世界知道佢嘅可能得係六成咁樣，可能佢四成你係完全未聽過、未見過、唔知你以為 UFO 冇錯冇錯啱，因為甚至其實我一次我私底下咪同你講緊嘅，其實美國而家已經有一個依然 係啊，雲海成日都同我喺私底下講事實嘅全部， 所以你揾揾阿 Jason 得㗎啦， 不過我唔會記得。 咁咧有一啲飛機咧嘅即係實驗嘅戰機咧，其實已經係即係已經研究成功咗，又運用咗，已經去到尾段階段，尾段嘅階段。其中一隻咧就叫做 X29， 係無人駕駛 嘅 啦， 唔係嗰個有人駕駛嘅、X29 嘅戰機咧。咁佢就一個好離奇嘅戰機嚟嘅，就係、咧其實佢已經呢、這個已經係十幾年前嘅設計嚟㗎啦。咁已經用咗好多次，就係點咧？個飛機咧個翼咧係反方向嘅。 嗯， 即系话咧，你见到个飞机咪 尖向前的， 尖向前嘅，冇错，尖向前， 好似蝙蝠侠 咁。系，但系呢个尖系向后少少排啦，当然咁样。咁系一个白色类型嘅飞机啦，战机咁讲，但系尖向前。咁但系当然以前所有嘅人都话，你尖向前嘅飞机你点样飞咧？咁、原来唔系，佢哋研究都系飞到，仲要佢哋系咧 有啲更加好。 飞，佢哋唔系想飞得快或者飞得好，而系咧佢哋想教嗰个角度咧。嗰隻飛機嘅角度係教得非常之準確，即係點咧？例如而家你飛戰機，全球嘅戰機都係你飛咗上去，可能你要追截嘅時候要上升下降去 lock 咗佢哋先可以發射咗飛彈噶嘛。而呢隻 X29 咧係唔需要嘅，係點咧？你係反飛翼，咁佢因為嗰個氣流喺度控制得到啦，佢飛咗上天之後咧，佢可以咧係喺個半空裏邊咧係向上四或者向下45度咁樣飛。之後再射，即係話佢唔需要再上下升去對準， 佢仍上有， 即係成架機45度向後，成架機45度向上，一路飛一路射。 即係總之你一路撇上撇下，佢都唔使跟你都可以。 冇錯啦，呢個就係美國一個已經其實已經就快唔用嘅戰機，而佢其實啱啱 係 就快唔用玩完啦。 但呢架戰機其實啱啱前排先用過，但大家都冇留意。咁我講俾大家聽幾時用嘅咧？就係、如果大家翻查下新聞，如果有 internet 即刻 search 翻十一月中嘅時候咧，咪喺也門嘅沙漠咧，咪曾經有一個。巴蓋達組織嘅一架嘅三架島嘅軍車，咪俾人話放炸彈炸曬，成架巴蓋達組織嘅人死咗喺也門啊嚇，喺非洲啊唔係喺阿拉伯海嘅也門啊。 咁嗰架嗰三架機咧，開頭就話炸彈爆炸啦。咁後來咧，其實過咗四日之後咧，其實美國政府已經認咗啦。其實咧，嗰架就係美國政府咧派軍機去，因為 lock 咗佢哋，原來喺嗰度，於是派戰機去射死佢哋嘅。咁佢哋派嗰架機咧就係 X-29 啦，就係飛咗上去之後對住地面喺度45度角斜角，啪放呢個軍機飛彈咁就射到啦。 其實我覺得佢哋隨時喺即係打呢、這個，即係如果真係仲要用嗰啲唔係公司喺屋企撳掣嗰啲咧， 係 其實佢哋一班人我都可以發明已經係嗰啲遙控嗰啲戰機咧，成班人根本唔需要有人坐喺裏邊，直情成班揾嗰啲打機最勁嗰啲人，唔使揾工，唔使揾兵嘅，唔使訓練，揾一班僆仔。即係嗰啲喺網吧咧，24小時打機嗰啲咧，不眠不休嗰啲啊，佢就喂同我打呢鋪 game， 同我圍剿呢班人， 係 淨打機啫嘛， 其實 即係遙控， 淨係 睇住個 monitor， 用電腦睇住 monitor 全遙控，全部繼續 party， 美國人繼續 party。 嗯， 系一班僆仔走去系咁， 你都讲中咗一半， 系咁打机， 佢真系会有咁做。 你系讲中一半噶啦，其实你讲遥控系啱嘅，因为你头先讲，头先我讲到嗰、那个，即系美国如果同北韩去打嘅时候，佢点发射导弹咧， 又唔会有人命伤亡，呢啲美国最 冇错， 紧要佢嘅国民 系 人命啊嘛，大佬。 其实咧喺美国中部咧、就是、一个即系超级超，我系讲超级秘密嘅。 即系仲秘密过 Area 51， 可以咁讲，即系知道呢个地方存在嘅 系得你啫， 唔系你千祈唔好咁讲啦，我听日出唔到门噶啦，就系即系比 Area 51仲少， 但系你都知， 唔系咁我即系道听途说， 佢点样去漏咗俾你听咧？ 唔系道听途说啫，你听我讲先。 佢点样做国家机密咧？俾云海听 到？唔系呢啲唔系啊，即系唔好打断个路话病先得噶。咁就喺美国中部咧，其实有一个州份啦吓，我唔讲边个州份啦，咁佢有。 点解唔讲咧？ 唔讲啦，因为唔记得咗啦。OK， 咁咧就有一个小镇，呢、這个小镇可以讲，因为你哋如果有心去查，可能查到嘅，叫做 Dix 嘅。OK， 叫 Dix 一个小镇，一个 D I C K S， 唔系 D I Z 应该系 D I Z 系啦 ，Dix 咁咧，佢就是一个真系小镇到不得了嘅小镇嚟嘅， 即系又系嗰啲即系 唔 系，即系自己一个国家岛嗰啲。 唔系唔系，成个镇咧就真系片嘢系草场啊。荒野啊，春天有好多花啊，遍地花咁嘅啫 ，OK 咁嘅啫。咁佢哋咧就喺个成片成片嘅，咁居民啊真系好笑嘅啫。成片成片嘅花嘅丛林之中咧，就系围住一啲铁丝网嘅，一个四方形嘅铁丝网，就围住一个白色屋仔咁嘅啫。吓、你远睇落去咧，你完全系觉得系完全冇嘢嘅。 嗯， 而个屋仔地底嘅70尺咧，就系、是、一个导弹发射基地啦。 哇！ 就系、是、 糖衣包住嘅。 系啦，冇错。 即系女仔去到就系、是，哎呀好靓，好浪漫啊！但啲军人去到 shut up 啦。 唔系，佢仲要系点咧？佢系四周嘅铁丝网系完全冇人嘅。 嗯。 咁点会？但系佢点样去监控啲人会入到去咧？就是、原來嗰個鐵絲網四周咧就有兩條柱，白色嘅啫、你睇落去真係冇嘢嘅柱嚟嘅。 你一行過就叮叮叮叮 唔使佢100米以內所有 飄到有熱力， 係啦，佢都 check 熱能量嘅， 係啦。你只要有嘢附近行埋去咧，其實軍隊已經出場噶啦。OK， 咁之後咧，咁 出場啦，即刻字幕即刻出，導演張藝謀即刻就哐哐哐啲馬飛曬出嚟， 飛箭啊！嗱咁之後咧就去 張藝謀嘅 roll 機，即刻喺個位 咁啊地底咧，其實嗰度有一個其實即係個屋咧，有一個所謂嘅降落嘅電梯咁樣啦，就降到喺70尺以下有個控制室啦。嗰、那個就真係一個遙控控制室。咁、遙控控制室咧，如果個就係發射一個可以裝上核彈頭嘅長程導彈。 不過如果俾我，我都即係我而家啦嚇。如果俾我，我真係會做一批真係遙控。 系冇错，其实 电脑咁发达，系咪先？系咪先？电脑咁，使完全唔使，你哋唔使离开你嘅家人， 冇错。 你哋甚至乎唔使喺军机基地， 冇错， 喺你屋企个电脑打。 唔系咁啊，可能过分啲。 你一路抽 射错咗， 一路凑住仔，射错咗都唔会射错自己国家啊嘛。 系， 佢哋如果敌国嚟噶嘛，射错咗佢哋咪唔好意思，炸错咗民居。我哋繼續咁樣㗎嘛， 唔係，但係嗰個飛彈咧， 太恐怖啦！ 係，但係個飛彈 係啊，係咁啊，呢個世界 係佢哋 你以為好浪漫嗰啲人，即係有兩個心， 係啊， 嗰啲飛彈係飛個心個頭出嚟嗰啲， 會嘅。咁之後咧，嗰個飛彈咧講到明就係個長程去到點咧，就係美國中部可以射到去蘇聯嘅，即係前蘇聯啦，即係包括埋中國同埋北韓嘅範圍，好快嘅咋，20分鐘就到㗎啦。 即係如果北韓同美國真係打核戰咧，唉，我真係唔該。唔該，大家都唔好食。 佢都講過啦，美國都話啦，冇人可以威脅到佢全世界一個軍事。係 啊， 呢個真的， 呢個真嘅， 唔係你可以俾人威脅。 其實有好多嘢咧，你去美國嗰度，你會及到呢啲人咧，其實佢哋每一樣嘢，佢哋都係要第一嘅。 係 每一樣嘢，唔係就係軍事。佢玩懷舊車，佢又要最勁。 係啊，但係佢已經講到出口啦。 但係我覺得最正。 即係北韓話你唔使再威脅我，係唔會罷休。 北韓都好有骨氣嚇、啊，我啲好正，我覺得都。但係最好就唔好打啦。你講下先。係 冇錯冇錯。同埋、 啊、即係我覺得阿教宗又講得好，冇一個國家可以自稱世界警察啊嘛。係教宗話聯合國講。 我諗係聯合國。 聯合國講係。我唔記得係咪是哪一個嚟、 嗯？你話安南係嘛？安南講嘅係嘛？唔記得咗啦。是但啦， 冇一個國家可以自稱國際警察啊嘛。 但係最弊而家係人哋 call 美國咧，即係、 啊、 人哋係其他人話美國係國際警察。 咁係因為佢哋啲嘢最行啊嘛，啲架撐、 啊、 大佬 最勁。唔係，所以但係勁咧都有代價啦。 你而家睇下嗰啲我哋嗰啲點餐版。你拎出嚟啲賊都唔驚啦， 係咯，所以咪有代價咯。你咁巴閉啊嘛，係啊，你咪付上一個巴閉嘅代價咯。 係啊，咁 炸咪炸你先咯， 炸佢先啊！但係佢即係就咁差人啫，就咁講差人，佢哋隨時係自己用自己嘅槍，隨時有三炮喺身度。 係啊，咁嗰啲國民嘅性命咧，你咪犧牲咗佢啊！啲無辜嘅命啊， 你要贏。咁啊，梗要付出噶啦，大佬。 所以其實咧，係嘛？講到底，香港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因為咧，我真係覺得香港啲啊罪案率其實真係好低噶啦。 係 咁，同埋啊，要講翻嗰個代價咧，就要講下呢、這個九一年咪發生咗第一次嘅波斯灣戰爭。咁、 嗯、 個、 嗯、 代價就係 代價沉重啊， 係啊。咁之後就出現咗一個。同 UFO 連上咗關係嘅一個病症、嗯，就叫波斯灣戰爭綜合症。 點解會同 UFO 連上關 係？係啊，呢、這個就真係離奇啦。咁但係點解一陣間同大家講？ 好啊。點解波斯灣綜合症係會咁樣上 ？Check it out。 唔該，行開。誰説過我很可愛？唔該，離開。還不應生氣拍台。唔該，走開。煩到我冇心點菜，唔該唔該，甜品隨時中。有你會問會遇害，無人陪我更自在。有你怕會喝到彩，開心竟變愛。我氣女友中健在，男友愛虐待。兩個性格本分開，可憎不可愛。放過我扮搭台，十二萬樣應該。唔該行開。谁说过我很可爱？唔该离开，还不应生气拍台。唔该走开，烦到我冇心点菜。唔该唔该，别如穿底线，可随时重要。唉，过去与你到现在，人从无对我善待，你却要我看得开，怎可以看开？我这刹那中健在，为何由你去虐待？你先告诉我应该不恋爱，我已决定变改，在十年内分开。唔该行开，谁说过我很可爱？唔该离开，还不应生气拍台。唔该走开，烦到我冇心点菜。唔该唔该，别如穿底线，可随时重要。Hey yo, miss you. You think that you so cute? Walking around in that chair suit. Just wanted to tell you that you's a fool. Think you supply one word for you, bye. 就当是我做错，仍埋怨没意义。如你望那边，小姐，空等我做什么？Playing boys, but you can't get that from me. Cause you got now mount, you think you the bomb? So high. You want me to leave, you must be crazy. 甜品随时总要开，唔该行开。谁说过我很可爱？唔该离开，还不应生气拍台。唔该走开。烦到我冇心点菜，唔该唔该，穿底线可随时重要。 开。 系，自从鱼加埋陈冠希嘅，唔该， 行开。 冇行开住， 唔该。 你梗系你好想知道噶，系咪先？点解呢个波斯湾嘅 点样可以同 UFO 扯 上？UFO 扯上关系，我真系未听过。 冇错，因为咧，其实咧好得意嘅。波斯湾战争打完之后，就全胜啦吓，美国呢个全胜姿态就出现啦。咁之后咧，大家都觉得哇，好嘢，美国犀利，咁啊又收复翻呢个科威特吓，咁、又打赢咗伊拉克咁。 嗰阵时布殊做总统噶嘛？ 布殊做总统嘅系啦，点知啊谂住赢咗之后可以连任啊？点知俾个克林顿赢咗。咁之後就翻嚟之後咧，其實咧就好多軍人就當然咧，即係覺得哇，我哋打一場勝仗啦，好威咁樣啦。但係翻嚟之後，即係其實開頭嗰一年都未係最顯明嘅。去到第二年開始咧，佢哋翻嚟部分嘅軍人咧，就出現咗一啲嘅奇怪嘅現象，即係包括突然間覺得自己即係冇即係明明係冇病嘅，但係我咧好頭痛，我突然間覺得啲骨好痛，或者覺得啲身體啲肌肉好酸痛咁樣。咁甚至有啲咧，仲覺得佢自己嘅記憶力開始衰退咁樣嘅。但係好後生嘅，即係廿幾、三十歲或者三十幾、四十歲啲軍官都會係咁喎。咁後來呢啲情況咧，就大家都可能覺得，可能你只係打仗完咗一啲嘅唔習慣嘅時期，或者可能你之前太過緊張，而家放鬆出現咗咁嘅疲勞軍，即係疲勞嘅現象。咁後來就去到第二、第三年開始，就越嚟越多咁嘅情況，而係冇即係醫唔好，但係揾唔到原因嘅。咁去到，因為嗰陣時你知道打伊拉克嗰陣時第一次嘅波斯灣戰爭係盟軍噶嘛，即係包括有法國啦、英國同埋意大利等等嘅軍隊有參與嘅。咁喺法國、意大利同埋英國等等幾個國家啲士兵咧，都出現咗咁嘅情況，甚至有啲咧係突然間即係有啲腎衰竭或者突然間肌肉流萎縮咁啊死咗添嘅。OK， 咁後來就開始啲人就覺得，喂，點解有啲咁嘅奇怪嘅病嘅咧？咁開始咧，其實係民間開始發起先嘅，尤其是係邊啲人咧，係由 UFO 界咧開始要政府正視呢件事先嘅，幾奇怪。咁佢哋就形容咗呢種症咧，就叫做波斯灣綜合症，即係話去完打完呢場波斯灣戰爭嘅人係啦，有唔係全部，係有部分嘅人有呢啲咁嘅症狀咁樣。咁但係揾唔到原因，但係揾唔到解釋咁樣。咁點解會 UFO 界嗰啲人會去叫政府去調查咧？ 點解佢哋會講拉加嘅？ 唔拉加，聽話唔拉加。 係咪因為秘魯嗰啲人落嚟都有啲同樣？ 唔係，而係咧當時原來咧。佢哋懷疑咧，當年咧打波斯灣戰爭嘅時候，由科威特開始打到去伊拉克嘅時候咧，傳聞中咧就出現過幾次嘅 UFO 目擊個案喺個戰場上，係啦，包括有一次就係1991年嘅1月19號，咁當時咧直情係有一下巨響喺個沙漠區咧，突然間砰一聲。是差不多全部當地嗰個區域嘅美軍咧，同埋嗰啲盟軍都係俾半夜三更震醒咗嘅。醒咗之後望出出邊啦，以為係即係反戰啦嚇，咁樣之後就睇完又冇伊拉克啲軍隊，又冇飛彈冇剩，但係成個天咧都係一片紅色嘅光咁樣閃咗出嚟。但係流即係閃咗好耐，冇完咧，咁之後就慢慢消失。咁啊，全部人咧都覺得好奇咁樣嘅。咁但係咧，問啲軍官話冇嘢冇事， 但係一個 UFO 嚟 嘅。唔係 UFO。咁而呢件事咧，就係其中一單嘅目擊個案咧，就係話喺啲目擊啲怪光咯。咁後來就傳出嚟就話有幾宗嘅就係目擊一啲所謂 UFO 典型嘅個案，但呢啲因為軍事上嘅佢唔會泄露出嚟。但係全中有兩三宗咁樣啦。咁啲人就話會唔會其實當時打呢場戰爭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啲嘅 UFO 係嚟到，無論佢係阻止又好，無論佢係 mon 住你又好，係啦。咁可能嗰啲 UFO 嘅輻射或者係捉咗啲嘅美，即係所謂嘅美軍啦等等啦，係咪做咗啲嘢咧咁樣？咁就希望政府正視嘅，即係其實係幾有趣地係將一個完全係一啲民間唔拉加嘅嘢。去到反而係叫人正視呢樣嘢，咁而當時美國政府就話冇嘅，佢話我哋冇存在任何嘅波斯灣綜合症，冇呢樣嘢存在係你哋嘅幻想啦。甚至佢自己派咗個調查團就話，可能呢啲係你只係工作疲勞啊，呢樣嗰樣啊，希望進行一個調查。 思覺失調啊，咩嗰啲精神恍惚啊。 冇錯啦。咁最有趣嘅就係呢、這個即係、就是、政府上面係冇唔認到呢件事嘅時候咧，竟然咧就出現咗一個幾有趣嘅情況，就係、是、當年應該係九四年、九五年嘅 X file 咧。 有一集咧就竟然讲波斯湾综合症，佢、 啊、 又将呢件事咧就联系咗做 UFO 嘅嘢咧，又即系当日又发现嗰个怪光又解释唔到啦，因为当时嗰啲军官竟然话嗰啲怪光咧系一个运输直升机嘅声嚟嘅啫，你哋唔好理啦咁样，咁啊解释咗，但系全部美军都唔信嘅、 嗯嗯， 美军到而家都唔信嘅，即系唔知嗰日发生乜事嘅嗰晚，即系究竟佢见到啲红色光系咩嚟嘅咁讲，咁于是乎就X Files 竟然播咗一集咁嘅。即係劇集咧，就講呢個波斯灣綜合症，懷疑嗰啲人咧就俾啲 UFO 捉咗上去做實驗，或者可能係做一啲嘅嘢，而大家美軍係唔知嘅咁樣。咁竟然喺呢個劇集出咗嚟之後咧，咁美國政府覺得喂死啦，即係竟然劇集都咁講，就再正正式式咧就所謂嘅派人去調查啦咁樣。咁、點知佢自己 send 咗一個其中嘅調查團咧，就作出一個幾反咗自己政府嘅一個 幾匪夷所思嘅， 係啦，其實匪夷所思嘅，因為咧佢係咧話咧，原來當時咧其實有好多嘅運輸嘅彈藥裏邊咧，即係講緊美國運輸嘅彈藥裏邊係存在一啲懷疑啊，呢啲係懷疑啊，講緊係懷疑一啲化學武器， 嗯， 甚至有個另一個版本就係咧炸伊拉克嘅時候咧，有好多伊拉克軍火庫咧炸，即係美軍去炸噶嘛，炸完之後其實嗰軍火庫全部係化學。 生化武器 嚟嘅，系啦，但系军官系知嘅，美军系唔知嘅， 牺牲咗， 实好多呢啲嘢嘅， 之后就飘晒出嚟， 大国啊，强大啊嘛，付出代价 啦，就要研究。于是乎嗰一后来咧，就去到差唔多九七九八年到啦、 嗯， 美国政府有啲、即系唔系全部啦，有啲内部调查其实都开始承认系啦，啊，其实我哋有呢个所谓叫波斯湾综合症。但原因咧都未必係關我哋事嘅，咁樣之類嗰啲咁嘅問題。咁但係情況就係當時有十萬個美軍去參與呢個波斯灣戰爭，但係有成八萬個軍人同埋家眷咧，或者係醫生咧，當時在場嗰啲咧，都竟然係要去復診嘅，即係翻到美國嘅時候，即係證明嗰個擴散程度咁勁啊！咁去到後來99年咧，就峰回路轉啦，因為大家都以為可能係一啲你炸咗人哋嘅化學藥品之後出現個病症嚟噶嘛。咁至去到99年咧，先至發覺，哇！呢、這個可能就係一個重大嘅大話，因為咧，原來發現咧、即係後來有人篤爆啦，甚至有啲人軍官開始已經自己走出嚟、因為有啲軍官已經係、 自己都瀨咗 啊！係啊，因為有啲軍官直情係翻到去，即係過咗幾年係攤咗又有，跛咗又有，條頸突然間即係扭傷咗又有，有啲肌肉萎縮又有，患癌症又有，咁即係其實啲人已經開始覺得，喂，唔係啦，你政府應該 係 啦，冇錯啦。咁就再講出一個比較接近事實嘅事實啦，講緊比較接近嘅事實， 但 係 都唔 係 事實嘅全部， 應該都唔係㗎啦。就原來當時咧，佢哋射同埋即係射向伊拉克同埋運輸嗰啲彈藥裏邊咧，有好多咧所謂一啲叫做朋友彈啊，即係一啲比較弱嘅有元素嘅炸彈，一啲飛彈，即係話一啲小型核彈咁嘅意思。咁佢哋係運送呢啲有元素嘅時候，因為每一個炸彈即係 輻射即刻已經 係啦係啦，即係佢嘅輻射係好強嘅。 咁佢既然有咁多呢啲嘢，點解佢而家啲美軍都仲要即係再繼續去做呢啲嘅，即係繼續籌備戰爭咧？即係 我諗唔係噶，佢哋嗰個都係一個所謂嘅大勝啊嘛，贏啊嘛，唔係。但我想講埋就係佢哋嗰陣時用嗰啲連串嘅嗰啲所謂朋友彈咧，即係 即係 friend 底㗎啦， 唔係，即係炸一啲嘅有元素嘅飛彈咧。原來整個波斯灣戰爭，美國係發射咗近乎係10萬枚啊！ 梗係啦，如果唔係佢啲 friend 點樣繼續開 business 做呢啲彈？ 係啊，但呢啲彈咧，原來就係應該係核電廠一啲嘅副產品嚟嘅。而呢啲輻射量咧，只不過係少過普通核彈嘅44%嘅啫。咁原來咧，嗰啲醫生發現咧，即係佢後來研究咗，原來佢哋係運送緊呢啲彈咧，射完之後射呢啲彈咧，炸完之後嗰啲彈啲輻射一樣係射俾啲 軍人啦，自己軍人啦嚇。 咁於是乎，其實呢啲大部分有啲所謂嘅波斯灣綜合症嘅人咧，係中咗輻射毒咯，有元素嘅輻射毒，而佢哋係完全唔知嘅。咁而中咗輻射毒嘅情況有啲嚴重到咧，就是、因為佢啲嗰個有元素嗰個所謂嘅朋友彈嗰啲有元素咧，如果輻射係入到人體直接滲入咗人體嘅時候咧，嗰啲專家話咧，嗰、那個人要排翻呢啲輻射元素走咧，係需要42億年啦。 即係好似垃圾擺堆填區分界。 係啦係啦，即係話佢哋如果 你完全係唔需要啦，即 係。係啦，即係話如果即係佢意思就話，你就算輻射翻自己都已經有輻射了。 咁你又話美國又話愛啲國民，你一手又話愛，另一隻手又揸住把刀。 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 咁呢個好多都係咁嘅。 係啊，咁變 咁你為咗保衞國家，咁你唔去啊？ 唔係，但係佢哋而家 你講大話喎、 啊。係啦，而家其實好多人咧，啲軍人就話唔係話我哋唔去幫你打仗，而係點解你事前唔通知我哋呢啲係一啲輻射嘅嘢咧？ 通知咗你，你咪唔去咯。 有可能咧。 肯定去啦。 你又唔做啲防禦措施，因為佢未研究到有一啲避彈，唔係係啦，即係有啲 被 輻射嘅衣物可以。 但係你都會心理上你都唔會幫美國，可能咁喂我次次叫你哋班友仔出兵，你哋喺度行唔出啦。 咁但係後來就重大件事嘅，因為啲家眷即係其實啲兵翻到去之後咧，啲兵感染咗輻射都唔知之後咧， 下一代 啊，唔 係 啊，係原來傳咗好多翻到屋企咧，係傳咗俾啲屋企人啦、父母啦、老婆啦同埋仔女 嚇， 係傳染 嘅， 唔係因為你因為你身上面帶有嗰種輻射量咧， 就擴散。 你連住喺嗰個屋企嘅時候咧，咁、你例如你同老婆仔女好親密噶嘛，其實感染到咯。咁有好多個 family 原來咁樣感染，而有啲係患咗癌症啦，有啲係突然間死亡啦。咁好多 case 其實而家都好喺美國嚟講都幾多人去追查呢啲 case 嘅，咁甚至有啲個案係恐怖到點咧？恐怖到就係咧有啲嘅男士，即係翻到去可能佢中咗啲嘅輻射啦，啲有源上嘅輻射啦，原來就影響到佢即係嗰啲精液咧，原來全部係帶輻射。 哇！ 於是乎即係同佢太太交歡嘅時候咧，佢太太竟然係俾輻射灼傷嘅，係去到咁恐怖啊！咁後來而家先慢慢開始蒲頭呢啲情況。咁變咗而家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美國政府更加唔會再認，因為咧認嘅話咧，佢就要俾賠償噶啦。於是乎佢哋覺得呢啲係再度有待研究嘅嘢嚟嘅啫。所以波斯灣綜合症呢個問題咧，其實我諗喺未來幾年咧會繼續即係一個 咁而家啲軍人係點啊？而家啲軍人都知道啦，把 有待研 係 咯。 唔係因為有啲軍人都係好信服自己嘅政府咧，相信嗰啲可能只係一個意外，或者覺得 少數嘅個案 有冇咁天真啊？ 應該唔會發生喺我身上。 未必唔會嘅，所以我講咧，即係嚟緊下一場戰爭，我都驚緊。 忘れていた目を閉じて、取り戻せ恋の歌。青空に隠れている、手を伸ばしてもう一度。忘れないですぐそばに、僕がいるいつの。星空を眺めている一人きりの夜明けもたった一つの心を悲しみにくれないで君のため息なんて春風に変えてやる日の渡る坂道を闇 と誓った約束乗せてゆくよ。ラララララ口ずさむ唇は染めてゆく。君と出会えた幸せ祈るように。君と出会えた幸せ祈るように。 叫做幻化成风，佢系十阿尼奶， 十阿尼奶， 十阿尼奶， 十阿尼奶， 十阿尼奶，尼奶， 尼奶啊 ，thank you。 所以咧，我先讲咧，如果下一场其实大家都应该预咗一定会打噶啦，即系下一场嘅波斯湾战争，即系伊拉克嗰度咧。咁第一就大家都惊啦，即系应验咗好多嘅预言咧，巴比伦又以前嘅，即系而家嘅伊拉克，即系以前嘅巴比伦啦。咁其实而家好多讲法嘅，即系话如果嚟紧呢场战争真系打嘅话咧，美国应该会试一啲新嘅武器噶啦，咁样。咁但系呢啲新嘅武器咧，即系有啲人讲出嚟就可能有啲叫做sonic bomb 啦 ，sonic bomb 啦，即系一啲嘅音率嘅炸弹啦 ，sonic bomb 系 sonic bomb 啦，即系佢系用一啲音频嘅 音速咁啊 ，sonic 音频系啦， 即系 super sonic 超音速啊。 但唔系佢系即系意思就可能你掉一个音频炸弹落去一个地区，咁嗰啲生物系震死，其实系，即系咁嘅情况。咁但呢啲嘢其实美国已经系，其实美国而家正研究紧就系音频咯，即系唔同嘅音频系对付到唔同嘅嘢，唔同嘅音频系对付到唔同嘅机械咁样。咁呢啲就而家美国做紧嘅嘢。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真系试喺一个真真正正嘅现场去做呢啲嘢嘅时候，你谂下嗰啲人真系死得几惨噶。所以真系唔知啊，即系嚟紧如果真系要做嘅话咧，唉，都真系。即係大件事， 幫唔到你噶啦，雲海 幫唔到我。即係我覺得伊拉克其實嗰邊都幾大鑊嘅，係啊！即係包括佢自己啲人民啦，包括 但其實佢都撐到底噶啦，實 係啊！最大嘅賭注、最大嘅籌碼就係人民。 佢唔電視機就會話俾你聽，我哋會避開民居。但系佢哋啲友打起上嚟， 打起上嚟 系唔会避开民居，点知你系咪民居啫？ 咪咯， 你利用民居嚟匿埋啲兵咧， 咁样话你打之前踩地图先咯， 唔系佢咁话你得噶，即系佢啲兵入晒喺你个大厦咁，你要炸， 系都系咁讲嘅。 佢要实有得讲啊 嘛，系 咯。 同埋讲真，而家其实我哋睇嗰啲传媒嘅报道咧，其实都系。其实讲真嗱，我唔好话系我啊，报道事实唔系事实嘅全部。其实而家所有嘅传媒咧都系报道事实，不过唔系事实嘅全部。包括其实大家而家所讲嗰啲新闻咧，其实都飞欧咗，即系讲紧2002年咧吓，全年咧其实都撇除咗好多嘅大新闻嘅。即系从呢一年你可能冇睇过噶，包括喺东非，其实东非喺2002年咧，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啊，同埋呢个唔記得個國家喺邊度添，咁嗰扎國家咧，其實係一個大饑荒嘅。2002年啊，啱啱過年，係啊，大饑荒，差唔多死咗，即係接近100万人嘅，冇人報道咁滯。伊拉克佢哋咪有禁運啦，禁呢個醫藥材料啦，等等即係醫療系統等等啦。 嗯， 其實喺呢幾年，淨係伊拉克自己嘅國家，因為呢啲藥物唔夠而死嘅人民係有150万人。 嗯， 咁亦都冇人会报道嘅，因为佢哋觉得呢啲唔关我哋西方国家嘅嘢事啊嘛，所以其实我哋而家睇嘅都系好少，包括就算啱啱前几日发生所罗门群岛遇到一个大嘅台风， 嗯， 我真系见唔到电视影去影佢哋画面，或者见到佢抢救冇， 系、只不过系一啲报纸有， 系啊，报纸少少，系历年嚟最大嘅台风，系吹到所罗门群岛，而系3700人怀疑罹难，嗯、但系冇人讲，甚至佢哋有啲人话澳洲同紐西蘭救援隊好慢添咁樣，咁、變咗，唉，算啦，其實大家都係事實，不過唔係事實嘅全部。 多謝你雲海今晚， 下個禮拜有嘢玩㗎。 下個禮拜有咩玩？ 下個禮拜你大家知。 下個禮拜你就知啦。 好啦，咁我要留意住啦。咁咪今晚咧就好多謝雲海，亦都好多謝曬大家。 Thank you。OK， 跟住交俾阿 Sway。 我哋聽晚再見，拜拜。 係咁。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my world. Just.